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7月22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明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关注部分联络线，万泉河路、圆明园路南向北方向、学院路南向北方向、莲花池东路东向西方向、莲石东路东向西方向、蔡虎营南路南向北方向、建外大街、建国路、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高碑店桥西向东一线、通惠河北路二环到四环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首先一起来关注北京、河北雨情的最新情况，以及河南汛情的相关信息。 东京奥运及时报，中国女足主教练贾秀全表示，失利责任在主帅。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方面，北京市回天地区公共服务设施缺口将补齐。 创青春，中关村 U30 创新创业招募活动启动。 空客天津将交付首架空客 A350 飞机。 国际电讯，南非企业将生产辉瑞新冠疫苗供应非洲国家。 文体资讯，天津市公益暑托班、社区暑期成长营纷纷启动，广受社会欢迎。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党史百年，天天读。 今天是2021年7月22号，1928年7月22号，原国民革命军湖南陆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在彭德怀、滕代远领导下举行平江起义。24号成立了平江县苏维埃政府，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彭德怀任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滕代远任党代表。平江起义有力地推动了湘鄂赣边界革命斗争的发展，为创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也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2009年7月22号，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这是继钢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的又一个重要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 2016年7月22号，首次1+6圆桌对话在北京举行。此后，中国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金融稳定理事会每年举行一次1+6圆桌对话。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北京地区和河北地区的雨情。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2:40发布雷电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12点到11点，北京市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预计会对晚高峰产生影响，请您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司机朋友请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切勿冒险涉水。 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上午9时29分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称邯郸中西部、邢台中西部、石家庄南部和西部已经出现了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河北省气象台发布天气实况显示，21号8点到22号8点河北省降雨区平均降水量 50.6 毫米，保定中南部、石家庄西部和南部、邢台中西部、邯郸等地共有709个站点降水量超过50毫米，其中427个站点在100毫米以上，37个站点超过250毫米。磁县都党乡最大为 363.5 毫米，保定市气象站小时雨强最大为 87.8 毫米。 今天，河北省水利厅下发了关于将水旱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的通知，石家庄市、邢台市、邯郸市三市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等级由四级提升至三级。 由于近一段时间的连续降雨，昨天下午保定满城区龙门水库开闸泄洪，请听保定台记者张岩的报道。 昨天中午12点，保定满城区龙门水库水位达120.31米，超汛限水位0.31米。为确保水库防洪安全，昨天下午4点，龙门水库通过泄洪闸泄水，出库流量每秒10立方米，同时是上游来水和蓄水量适时调整出库流量。保定市龙门水库管理处副主任李军良： 通过711和717两场暴雨以后啊，龙门水库的库水位急剧上涨，今天8点已经超过汛限水位120米。为了保证下游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也保证我们水库工程的安全，保证我们安全度汛，我们采取了比较照顾下游群众又照顾水库工程安全又符合我们调度规程这么一个方案。我们初步预计是5天我们就能降到这个汛限水位。 龙门水库管理处严格按泄水计划执行，并密切关注上游来水及天气预报情况，随时保持与下游河道沿岸有关县区的沟通联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同时，水库下游河道沿岸各县区要采取多种形式做好河道行洪安全管理和宣传工作，做到河道沿岸各乡镇村家喻户晓。特别是暑期放假学生、游客以及涉河在建工程，要采取切实有效的保安全措施，避免发生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事件。满城区应急局局长李艳红： 限量也不是很大，县里边这个指挥部这儿都做了一些个安排，通过那个给老百姓啊发宣传什么都发预警的，给这学校里边了小孩们不要上那个泄洪那个地点去围观呀、嬉闹什么，这都给他们做了这些个了宣传防范呗。我们也会持续的那个关注，或者是经常实地查看。 来关注河南汛情。今天记者从河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16号以来，此轮强降雨造成了河南省103个县、877个乡镇、304万人受灾，因灾死亡33人，失踪8人。 当前，河南省民航、高速、铁路的交通秩序正在逐步恢复。据来自河南交通部门的消息，今天郑州机场计划航班397班，较前一日增加315班。截至今天上午10点。河南省高速公路开通运营收费站403个。 目前，河南强降雨中心向安阳、新乡、鹤壁等豫东北部移动。今天上午11点，河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安阳、鹤壁、新乡、焦作四地区部分地区降水量已达到50毫米以上。预计未来3小时内，鹤壁地区和安阳、新乡两地区西部及焦作地区北部降水持续，累计降水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 河南地势西高东低，位于豫中北部的郑州、新乡、安阳等地大部分区域一马平川。近日强降雨导致洪水顺势向东而下，部分铁路线被淹，部分列车临时停靠，造成旅客滞留，物资保障压力较大。 据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截至昨天下午6点，郑州局管内35趟列车临时停靠郑州站、郑州东站、中牟站等19个车站，其中部分是位置偏远的车站。铁路部门与当地政府正全力保障受阻旅客的餐饮供应。 针对强降雨对铁路运输秩序造成的影响，铁路部门正采取调整列车运行，高度关注滞留旅客列车安全，加开临时客车转运旅客，做好车站滞留旅客服务工作等多种措施，全力恢复运输秩序。 经过一夜的奔波，今天凌晨5点多，北京蓝天救援队抵达郑州，并成功将一辆水淹的车成功从桥下拖出。这也是蓝天救援队到达郑州后实施的第一起救援。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发自现场的报道。 22号凌晨5点左右，驰援河南的北京蓝天救援队历经12个小时，终于抵达河南郑州。没想到刚下高速口，就遇上了来到河南的第一次救援。 人已经下来了，希望我们去帮他把车拖出来，所以我们先去先看一下现场。 现在我所在的就是求救车辆的被困现场，可以看到厢式货车被困在有积水的桥洞下，积水已经没过了轮胎，而就在桥洞旁边早已经立有危险的警示牌。 您这个是怎么开进去的？这明明前面已经立着这个危险的牌子了。 我以为是高速入口嘛，想着很危险吧，也就是让慢一点了，走错路了。 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队员带着牵引绳涉水接近被困车辆。 打点防硬盘。 在救援人员的努力下，被困车辆已经一点一点被牵引上安全地带。本次负责带队的郭志军介绍，那现在我们北京蓝天救援队来到河南进行的第一起救援算是成功是吗？ 成功完成了。到现场看到5米左右的厢货车身已没了1/3，根据车高来判断水在1米2到1米5左右。然后我们安排越野车的绞盘下去，3名队员拽着牵引绳把那辆被困车辆拉到了安全地带。 我叫刘芳芳，我是河南周口人。没想到是以这种情况来回老家的，但还是很想回到家乡，因为家乡也确实是需要我们，然后也希望自己和我们的这些队友们能为家乡做更多的事情，也感谢我的队友。 再来关注河南特大暴雨对天津市民出行的影响。目前途经郑州地区的部分铁路车次停运，其中涉及多趟天津站、天津西站始发列车。为此，天津市各车站积极应对，增开退票窗口，车站没有出现集中排队退票情况，秩序良好。来听天津交通广播记者郑毅的报道。 昨天，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消息，受河南省特大暴雨的影响，途经郑州地区的京广高铁、徐兰高铁、京广铁路、陇海铁路、交流铁路、宁西铁路等线路的运输秩序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影响。记者从天津站了解到，昨天天津站始发的特快252次、特快58次、快速257次，天津西站始发的高1711、1709、1713、305、365次停运。同时，昨天和今天两天途经本市的去往成都、重庆、广州、西安、郑州、海口、武汉、大连等方向的部分普速及高铁经停列车也有停运，具体车次可以查询12306官方网站及车站公告。已经订购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在30天内办理全额退票手续。为了方便旅客进行退票，本市各火车站都增加了退票窗口，同时分布在车站多处的自动售票机也增加了退票功能，方便快捷。记者昨天在天津站看到车站没有出现集中退票的情况，秩序良好。朱海笑说， 购买了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如果需要继续旅行，那在此建议先将停运列车车票退票，再另行购买新的车票旅行，不建议办理改签手续。那从售票厅的情况来看，并没有旅客大量排队退票的现象。 根据北京市统一部署，排水集团紧急组建抢险突击队驰援郑州，进行应急抽排工作。今天凌晨4点，由4组大型抽排单元、16台各类设备及车辆、73人参加，总抽升能力达7800立方米每小时的抢险突击队集结完毕，正式开赴河南省郑州市中心城区的27区。 今天早上6点，海河流域张卫河系张河越城水库入库流量2640立方米每秒，达到编号洪水标准，被确定为张卫河2021年第一号洪水。 昨天到今天，张卫河、子牙河上中游降特大暴雨，最大点雨量为渭河龙水梯的870毫米。根据洪水预报，后续张卫河、贡渠溪等，蓄滞洪水可能启用。 海委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加强滚动会商研判，已于今天凌晨20调整应急响应至3级，并于6:05发布洪水蓝色预警，7点海委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目前海委共4个工作组在河南河北防汛一线协助指导强降雨和洪水防御工作。 河南省突遭大规模极端强降雨，部分区域发生洪涝灾害，公益市米河镇多个村庄通信中断。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调派翼龙无人机奔赴公益市灾区，实现了约50个平方公里范围内的移动信号覆盖，打通了应急通信保障的生命线。 翼龙无人机作业时间共计8小时8分，恢复了中国移动公网通信，同时翼龙无人机还获取了目标区域合成孔径雷达图像，有助于分析地质受灾情况。 河南暴雨牵动人心，淘宝今天宣布了推出9大举措，帮助河南商家应对灾情和恢复经营。针对河南商家调整的交易发货规则，付款时间或应发货时间在2021年7月17号到2021年7月31号期间的订单，收件地址或发货地址在河南省的，发货时间将延长。 针对因受河南暴雨影响无法发货而引发消费者投诉或中差评的情况，淘宝将针对这些受影响订单的揽收、及时率等异常指标做特别处理。 网商银行向受灾河南全省小微商户、农户及产业贷客户发放1个月的延期还款券，可以按需延后1个月还款，用于抗灾应急，利息由网商银行全额承担。同时向受灾地区的信用贷商户发放30天的免息券，商家在支付宝搜索河南免息券即可进行申请。 北京市慈善协会发起防汛救灾河南专项募捐活动，呼吁各企事业单位、个人以及社会各界为受灾群众伸出援手。捐款热线010-8762-9827 010-6833-0356。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北京市慈善协会献出您的爱心。京津冀之声 FM 1006官方微博授权发布防灾救灾河南专项募捐活动倡议书，提供了全部捐赠方式，欢迎登录查看。更多的北京河北雨情以及河南汛情的情况，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微博京津冀之声 FM 1006查看，或者参加微博话题河南汛情即时报。 东京奥运，东京奥运即时报。 首先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昨天的东京奥运会部分比赛结果。昨天东京奥运会垒球和足球项目率先开赛，在棒垒球项目上拥有强大实力的东道主日本队8-1大胜澳大利亚队。另外两场比赛，北京奥运会亚军美国队2-0胜了意大利，加拿大4-0胜墨西哥。 足球方面，中国女足首战0-5不敌劲敌巴西，现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女足0-3爆冷不敌瑞典。 F 组的另一场比赛中，2019年女足世界杯亚军荷兰10-3狂胜赞比亚。这组中美国队0-3不敌瑞典，未能报里约奥运会1/4决赛点球饮恨之仇。澳大利亚2-0胜新西兰。一组中英国2-0胜智利，日本1-1平加拿大。 对于东京奥运会小组赛首场，中国女足0-5输给巴西女足，中国队主帅贾秀全表示，失利责任全在自己。 比赛我们自己发挥的应该还可以，球员也非常的尽力，我觉得还是这样。球队输球责任肯定是在于主教练， 所有的责任呢都在于我，毕竟还没有练到位嘛。我们会全力以赴对待每一场比赛，尽心尽力对待每一场比赛。我觉得只要是我们姑娘在每一场比赛当中有进步，我觉得这就是最可喜的。再次跟大家说，跟国内的球迷说对不起，这球输的责任完全在于我，队员没关系。 队员们这次比赛结果也表示了遗憾，但也表示大家会尽快从这次失利中走出来，积极面对下一场比赛。 对，我们准备了1个月，但是我们今天没有100%表现出来，把训练东西拿出来，我们有劲儿没劲儿出，而且很难受。 我觉得我们要尽快从这个失利中走出来，然后下一场继续加油，然后拿下比赛。 其实大家都看得到，我们几次有威胁的进攻，就是大家就是相互之间的一个配合，包括武汉这些主教练的平时所训练所要求的一些东西，把这些技战术中给打出来了，我们也制造出了很多的威胁球。那可能在处理球方面，我们可能不是那么成熟，还不是那么成熟，那么娴熟，所以会在场上有很多不必要的失误，才导致很多时刻我们被对手给反压制过来。 来关注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赛程预告。明天就是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了，开幕式后的第二天，也就是24号，全天都将有我们中国代表队的比赛。 从24号早上7:30开始，女子10米气步枪资格赛、羽毛球混合双打小组赛、三人篮球男子女子分组循环赛、乒乓球混合双打16强等比赛中，我们都将看到中国代表队的身影。 此外，24号下午的4点，中国女足将对战赞比亚。中国女足能否在首战失利后调整状态，打出成绩，也请大家拭目以待。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地协同发展，京津冀3地热点。 北京是全国的铁路中心，每年在保证客运服务通达便利的同时，铁路部门立足京津冀区域，将矿石等建筑材料和快递包裹等小件货品从公路运输逐步转向铁路运输。预计到14-15末，北京铁路集装箱化货运总量将超过90%。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好，咱们开始了，往回收。 在位于南四环附近的北京铁路货运中心大红门货场，来自河北的建筑用砂石料通过火车集装箱运抵北京，几辆卡车将把这些货物转运到郊区搅拌站，服务市政工程建设。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北京货运中心市场营销科科长张书生说， 砂石料这一块呢，北京一年有1亿多吨的需求量，由公路转到铁路运输的一年300万吨左右。货源呢，主要就是承德地区、张家口地区还有唐山地区。我们的优势就在于不受气候季节影响，再就是大宗，一列车的话都是3400-500吨。 北京从2018年开始推广矿产和建筑材料公路转铁路运输，3年时间里，公转铁货运总量的增加带来了良好的环境效益。公转铁北京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白杰介绍， 从我们2018年首列进京以后到今年为止，目前已经突破了年运量100万吨的水平，涉及到北京全域的102家搅拌站里头，我们已经覆盖率达到了80%。从我们的运营效果来看呢，减少了重载卡车进京的运输量，沿途的尾气排送量这块也是逐年降低。 在位于大兴区的京铁物流中心黄村营业部，工人们正在从上海闵行开到北京的型1054电商专列集装箱里搬运货物。这些网购包裹将从这里出发，到达市民手中。货运员刘海峰表示， 这里边主要的货物啊，服装、鲜花、家用电器，还有一些食品为主。人工卸下来以后上皮带机，经过安检以后，然后分拣完了以后上车运到各个场地。 目前黄村营业部已经开行了2趟从北京出发的快递业务铁路专列。营业部副经理董亮说， 目前呢，我们是有2趟班列，型111是到上海闵行，型103是到广州东莞。车的最快的速度能达到160公里，到上海的话大概是15个小时。 十四五期间，北京将依托智慧物流网络建设，不断扩大铁路集装箱运输货物的规模。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货运受理服务中心副主任谢旭申表示， 我们用自主开发的京铁云平台为天网，与铁路的既有货场为地网，打造了不同运输方式互相连通的多式联运的物流网络，力争到十四五末煤炭、矿石、钢铁这种大宗运输为重点，成件包装货物集装化运输比例要达到95%以上。 昨天，空客天津宽体机首架 A350 飞机在天津市完成交付，这标志着天津总装线已经具备了空客所有在产单双通道飞机生产能力，并将进一步推进本市的航空产业聚集发展。请听天津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首架在京交付的空客 A350 飞机是今年4月21号从法国图卢兹飞抵天津的。在天津工厂进行了包括客舱安装、生产飞行测试等后续环节，正式交付给东方航空。

京津冀之声。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妈， 喂， 最近身体挺好吧？ 我在北京。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我愿意。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我愿意。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进入暑期，学生放假后的照顾与看护问题确实是难坏了很多的家长啊。独自放在家里的话呢，担心孩子的安全，在外参加培训呢，还有接送等问题。最近为了解决学生暑期看护难的问题，天津市一些社区及社会爱心人士结合自身实际，推出了暑期成长营、公益暑托班，广受社会欢迎。我们来听天津广播新闻中心记者管春雷的报道。 贝琳达喜欢跳舞，她每天去舞蹈学校。 在本市滨海新区宁波道希望书店的儿童书吧，几位学龄前的孩子正在读绘本、做手工，大一点的孩子则在一旁的书桌上自主阅读、吃饭、完成作业。这些孩子们是暑期被家长托管在这里的。孩子们说， 在这看书，一起玩捉迷藏啊什么的。书店的阿姨们、姐姐们就是一直哄着我们，然后到中午来我们一块吃饭，然后那这一天过得挺充实的。 在这儿有很多书，我就比较喜欢来这儿，而且来这儿的话也会有一些小伙伴跟着一起玩，然后环境也挺好的。 希望书店建筑面积300多平方米，是一家主要面向中小学生的书店。因为书店附近居民中不乏外地来京打工的家长，有时顾不上照看孩子，书店便成了孩子暂时的落脚地儿。后来随着家长们的口口相传，书店里被托管的孩子越来越多。希望书店总经理姚志宏还买下了旁边的另一间底商，打造出焕然一新的儿童书吧。姚志宏说， 从前一开始就是就100多平米，特别小啊，没有地儿啊，我把这面拍下来以后弄到现在这个书吧。有员工专门看着他们的，就帮他们一块儿讲故事的。 近20年的时间，书店义务托管的孩子们少说也有10000多，希望书店也成为了附近中小学生的小小托管所。在姚志宏看来，自己的这点微薄之力只是举手之劳。本市一些社区的暑期成长营已陆续开营，在南开区金融街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一场别开生面的环保知识科普实验活动正在进行。 碳达峰和碳中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这样的科普知识的实验。 在志愿者的带领下，20多名孩子们亲自动手操作，体验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排放对空气环境所造成的影响。贴近生活的实验取材，老师风趣幽默的互动风格受到了孩子们的热烈欢迎。 我知道了二氧化碳对地球的危害会造成对地球的温室效应，也会造成你的冰山融化、水位升高， 对地球妈妈的破坏。 能学到很多知识，离家也特别近，还能见到很多小伙伴。 孩子走进社区里的暑期成长营，家长也不用再为孩子们待在家里看电视、玩手机心烦了。 这也是给家长啊，那个减轻点负担，让孩子呢增加点那文化知识吧，就是少看那个手机、iPad。 举办这个活动，我们一直就参加。成语接龙，朗诵古诗，孩子学了不少的知识，挺好的。 金融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郭金兰介绍说，八月份社区重点策划的为期1到2周的暑期成长营也即将开营，从早上8点一直到下午5点。除了社区的活动外，孩子们还可以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安排下走出社区，参加更为丰富的社会实践和体验活动。 今年我们想带着孩子们走进我们的这消防官兵的工作环境，比如我们的禁毒的这个展馆，我们要带孩子们转一转，还会有一些像我们的编程，还有一些科普的小实验，那种只有在科技馆才能体会到的，我们也会带到社区来。活动已经是马不停蹄了，我们排得满满的。 据介绍，截至目前，全市社区五爱教育阵地总数达到1200多个。这些教育阵地积极开展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五爱教育，充分发挥志愿者的作用。依托这些活动载体，今年全市各社区主动谋划，丰富活动形式，壮大服务队伍，推动社区活动开展，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 近日，河北雄安新区郊野公园试运营开园迎客。今天，河北台记者白雪峰、保定广播电视台记者王菊就来到了这个林木繁茂、流水潺潺的现代化公园，进行了一番探访。让我们一起来听他们发来的报道。 雄安郊野公园坐落于雄安新区榕东片区北侧南骏马河南侧京雄高速西侧，总面积2.62万亩，是雄安新区一甸三带九片多廊生态格局中九片之一。记者在保定展园看到，园内继承了保定莲池书院文脉，使用传统园林空间的经典处理手法，形成一个文化轴线、两个水系中心、一条南北向文化主轴与数条东西向景观轴线相互交错，串联起四大主要建筑单体的整体格局，重塑莲池书院的风貌。保定展园四个主要建筑之一的万卷楼，以电子阅览、典籍收藏、书法展览和学术交流为主，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游客石先生： 刚开了嘛，现在多了一个玩的地儿，离得近，挺方便的，倒是环境特别好，感觉焕然一新。一进门感觉就一个缩小版，就感觉好像是进入保定的一个代表的地儿吧，挺好的感觉，古香古色的啊，展现了咱们保定的一个特色吧。 试运营期间，保定展园将组织开展一系列活动，向广大游客充分展示保定特色、保定精神、保定文化。保定市国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蔡红星： 试运营期间呢，我们也聘请了保定的专业团队，举办了一系列的红色革命历程的图片展、红色电影的海报展、莲池书院文化及国学教育等等，充分呢体现了保定历史文化及非遗的文化的这个主题，特色的制作了一系列的工艺的展示，制定了以莲为文化母体的国潮加年轻时尚的餐饮系列，向广大游客呢充分展示了保定特色、保定精神、保定文化。同时呢，也欢迎呢各地的朋友们呢都来雄安绿博园、保定展园来游览。 城市展园之间虽相互依存，有各具特色。比如邢台展园以扁鹊中医文化为依托，建立了邢台国医馆，整个展园采用新中式建筑风格，通过围合形成多种院落组团，形成一楼八馆的格局，以中式建筑形态衬托国医药文化。邢台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现场项目负责人王甲甲： 邢台国医馆这个核心也是通过治胃病来体现亚健康早期的这些疾病，早治疗早发现，也是我们馆的一个特色。现在这几个馆呢，我们分是四诊堂、扁鹊国医馆、杏林精舍、彭山居几个特色。我们定期聘请的国医大师，还有长期的专家坐诊，主要体现中医方面的望闻问切，传统的医疗手段结合就是一种现代的这种检测手段，是吧？对于亚健康啊，或者是初期的一些疾病啊，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康复。 雄安主场馆以大地雄心为设计理念，从空中俯瞰，犹如一颗绿色的心，牵动着整个郊野公园。 据介绍，公园14个主题功能各异的城市展园，一园一景，以东湖为核心，形成一湖四片组团式空间结构，布局红色主题馆、石家庄园、鹿苑、承德园、体育馆、张家口园等14个展园，各展园既各具特色，又组团成景，相映生辉。公园还有14片城市森林组成，每片规模600到1500亩，造林以适地适树、节俭造林为原则，实现三季有花、四季有绿、秋冬出彩，全年为游客提供美丽和谐的自然环境和具有观赏价值的人文景观。按照统一总体规划、统一质量标准、各市分片负责、分部推进实施的原则，各市风景园林设计团队进行设计，聚焦一张蓝图，实现了保进度、促协调、高品质的工作目标。河北省林草局总工程师、省前方指挥部指挥长田建辉： 整体这个郊野公园三个特点体现了三个高。第一个高呢，就是我们高标准的进行规划设计，树立了科学绿化的一个新标杆。第二个高就是我们高起点的建设了城市林，打造了我们前年秀林的新样板。我们的城市林建设了，采取统一的规划设计，打破了市域的界限，主要采取的就是乡土树种。我们主要栽植的也是全冠的乔木，配以呢华冠木和地被植物进行配景啊。我们还有原有的1600多棵原有的大树。第三个高就是我们高质量的建设我们的城市展园。我们城市展园呢，坚持了一园一景，充分体现了各市的一个地域的特色、人文的特色、建设的风貌。我们是遵循的一个雄安的质量、工匠的这种精神。我们高标准建设城市展园，也是抢占了国内展园的一个新高地。 雄安郊野公园践行先植绿后建城理念，采用共建模式，在省委省政府统筹领导下，举全省之力共同建设。作为雄安新区北部绿色生态门户，郊野公园能够发挥大型林地的生态屏障、水源涵养作用，体现自然生机、休闲游憩功能。公园地势整体北高南低，充分运用离水、起丘、引筑、园境等迎园手法，是一幅富有中华风范、创新风尚和地域风情特色的优美生态画卷。田建辉： 总的来说吧，我们现在雄安的郊野公园建设充分展示了取全省之力建设雄安新区这种责任担当，也充分地展示了雄安新区绿色生态宜居国际大都市新的风貌，更展示了我们全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的成果。这个郊野公园是以林为体、以水为脉、以文为魂，打造了我们蓝绿交织及康养、生态文明、科普教育等等为一体的一个服务场所。当我们徜徉其中，可以串联起我们河北的历史与现代。 雄安郊野公园18号起试营业，开园迎客。试运营期间，入园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4点，游客可提前通过微信小程序“雄安郊野公园”预约，携带身份证参观。 在2021年暑期来临之际，北京发行集团将组织开展“少年悦享季”2021暑期书香行活动，旨在从小培养少年儿童阅读习惯，让更多的孩子感受书香氛围，引导孩子过一个内涵丰富、书香浓郁的假期生活。少年悦享季通过开展互动体验、阅读分享、非遗文化体验、科普活动、爱国主义教育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吸引更多的青少年走进书店，享受全新阅读体验。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7月26号到8月20号，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亚运村图书大厦将于每周1到周5，每周五天为一期，总共举办4期活动。活动面向全市9岁到12岁的青少年，每店每期招募学员5到15名。 国产动漫《白蛇缘起》上映后3年，《白蛇二：青蛇劫起》定于7月23号全国公映。近日，剧组在北京举行了首映礼，导演黄家康率领制作团队跟观众见面互动。他表示，在美术风格上，《白蛇二：青蛇劫起》启用了很多现代元素，其中影片开头的水漫金山画面是制作时间最长的。 据悉，《白蛇二》总时长131分钟，比前作多了半小时，制作总量也成倍增加，制作团队高达250人。制作团队还研发出了新的渲染工具，用来处理新效果。导演还透露，自己有意将这个系列的3部放到现代，以期能够跟现代的元素撞出更多的火花。 昨晚，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沉浸展在北京市石景山游乐园摩天轮广场沉浸体验馆登场。近1200平方米的沉浸环境，生动再现经典科幻作品中的场景。新颖的科技互动装置还可以让观者上手体验。 沉浸展先是将刘慈欣作品改编为漫画，再取其经典元素重解再塑，结合多媒体互动、5G、VR 技术等高科技加持，创建超沉浸空间。此次沉浸展包括六个主要展区，分别取自刘慈欣作品《流浪地球》、《圆圆的肥皂泡》、《乡村教师》、《梦之海》的漫画版。在《流浪地球》展区，除可以看到漫画原画外，观众还可以进入 VR 仿真驾驶舱，以第一视角体验《流浪地球》救援队的视觉感受。 今年暑期，北京避暑胜地延庆又多了一个好去处。日前，玩出大未来2021北京世园科技体育嘉年华在北京世园公园国际馆 B 馆开幕，游客可体验数十项体育娱乐活动，活动将持续到10月15号，涵盖暑假和11黄金周。 7月31号，中国航空体育成果展也将首次亮相北京世园公园国际馆 B 馆，集中展示中国最大的滑翔机、世界级航空航海模型等众多航空体育器材。一系列国家级航空体育赛事也将来到北京世园公园。为了让游客能尽情畅玩，活动方还推出了限量特惠通票10000张，游客可通过长城内外旅游微信公众号抢票，根据需求抢购六娃卡或者陪伴卡。关注更多 3D 旅游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文化旅游。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总部位于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的制药企业生物疫苗公司昨天宣布，将生产辉瑞新冠疫苗供应非洲国家。生物疫苗公司在一份简短的视频声明中说，这一公司将成为非洲首家 mRNA， 也就是信使核糖核酸疫苗的企业。这一进展对于保证非洲国家持续获得新冠疫苗迈出了重要一步。 根据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当天发表的声明，他们与生物疫苗公司签署了生产配送辉瑞新冠疫苗的意向书。按计划，生物疫苗公司将从2022年起生产辉瑞新冠疫苗，年最高产量将超过1亿剂，全部用于供应非洲联盟成员国。相关技术转移、设施建设和安装将立即开始。 美国儿科学会和儿童医院协会联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已有超过400万名儿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这份报告统计了美国各地公布的儿童新冠确诊病例。数据显示，截至7月15号，美国累计报告408万7916例儿童确诊病例，约占新冠确诊病例总数的14.2%。每10万名儿童中有5431人感染。 报告显示，全美每周新增儿童确诊病例增幅在历经几个月下降之后，近期开始反弹。在截至7月15号的一周，美国新增儿童新冠确诊病例23551例，占新增确诊病例总数的15.9%。 美国儿科学会19号发布了关于秋季复学的新建议，称无论接种疫苗与否，保育和教学机构内所有2岁以上的群体都应戴口罩。因为美国目前尚无可供幼儿和低龄学生广泛接种的疫苗，戴口罩能减少病毒传播，并保护未接种疫苗的孩子。 俄罗斯昨天成功向国际空间站发射科学号实验舱，将为空间站宇航员提供更大空间开展科学实验。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科学号实验舱由质子 M 火箭运载，昨天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已进入预定飞行轨道。 据美联社报道，科学号实验舱重约20吨，已打开了导航天线和太阳能电池板，将在太空飞行8天抵达国际空间站，预计于29号自动与国际空间站对接。 目前停留国际空间站的俄罗斯宇航员已经执行2次太空行走任务，为科学号对接空间站做准备。科学号对接成功后，宇航员还要执行一系列操作，这个新的实验舱才能投入使用。国际空间站宇航员预计将在9月初为此执行最多达11次太空行走任务。 国际空间站目前有3名美国宇航员、2名俄罗斯宇航员、1名日本宇航员和1名欧洲宇航员。科学号实验舱最初计划在2007年发射升空，但因技术故障屡次推迟。